我在外忙活一天了，看到睡着了。有嘞，拿上开个心啊。 三姐， 闷儿， 三大金国，你不去打探公子下落，你怎么戏耍于我？ 哎呦，我说三婶儿，可了不得了，我三叔啊，他要了饭了。 怎么，公子他要了饭？ 哎呦，可不是吗？听我跟您说，我三叔啊还在国王庙等着跟您见面呢。 哎呀，那看我身体如何是好呢？ 哎呀，这，哎，有嘞，分办得了。您就说呀，昨晚得一梦，梦见周仓老爷显灵了，叫您呐去国王庙还愿去。他们要是再不让您去呀，嘿，您呐就装病。 装病？ 装病啊！ 哎呀，我未曾装过。 嘿，瞧我的，你瞧着啊，往这一坐，这么一捂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， 我会了， 会了就行了。 哎呀，啊，那宝儿要前去，如何是好呢？ 哎，那可不行，您跟他们说呀，要去啊，就一定得带我去。 要你前去？ 哎，让我前去。 日死楼下等我。 好嘞。 Thank you. 睡着了，再拿他开个心。 你怎么拿我做去耍来了啊？ 三叔，我三婶儿来了。 他未必来吧？ 哎呦，真的来了。 在哪里呀？ 就在门外头呢。我给您请去啊。哎，三婶儿，我三叔请您呢。 快点来呀，三娘子大礼。 虚谈虚谈，不好不好， 也好， 如此 三句 来 啥 燕飞不到处人败名利钱， 家住陕西，上陕西，离这陕西还要七八多里地。我姓陕，名红，字亚丽，是我呀在京城开了几座买卖，买卖都是不错。哎，这两天呢把这个账目给收齐了，没啥事，怪闷得慌的。我说儿娃子啊， 大爷， 想点什么事情让大爷我开开心呢？ 大爷 啊， 前面有个宜春院，宜春院里有个玉堂春，长得别提多好看了，咱们到那儿开开心去。 怎么着，此地有个宜春院，里边有个玉堂春，长得是十分的好看。就是这个主意，去那里。二娃子， 大爷， 把那个相亲的银子带上， 是 金子带上， 是 金票银票也带上。 是 二娃子， 大爷， 开路啊！一日离家一日少，好似孤雁赴寒岭。二娃子带路往前走， 强人抢得去了，哎呀哎呀！ 别吧，我不免三次心愿，再求三者赠我银两，也好仅仅求取功名。我就是这个主意，我就是这个旨意呀。来此一难了，待我取过旗杆之身吧。哎，信号的人们，你们请过方便吧。 哎呀，听楼下好似三郎之身，待我下楼看来。 信号的人们，你们请过方便吧。信号的人们。 婆又被强人抢得去了啊。 也是你的时运不佳，好，待我再攒力一量，回转南京去吧。 还是三姐的好啊，还是三姐的好啊，三姐的好啊。 那算了，这里有一两，你快快走去吧。 三姐，这里面有多少银两啊？ 大约300余两。 哦，300余两。 是啊，快快走去。 长得可是长漂亮啊。 大爷， 嗯， 你得给人见个礼儿啊。 我得给他见个礼儿。 见个理儿、 啊、对对对，是得给他讲个理儿，给他讲个理儿，给他讲个理儿。我说玉堂春，你老人家在上，我老心在下，我祝你老人家万寿无疆。二娃子， 大爷， 他怎么不理我呀？ 这种女人， 嗯， 就得拿银子拽， 拿银子拽。 哎，对， 拿银子。我就不信拽不下来呀！他给我，月堂春，你借银子。请你跟着我跑。 李志礼呀，我早已散了，并下播受之于李秀的王相阵势，用手推去窗前月，任凭梅花紫指掌春绿。 说好了。 大爷， 你听见了吧？那个玉堂春，她长，她夸我长得漂亮，她说我呀像三国的周瑜。 大爷，他哪说您像三国的周瑜啊？说您啊是蠢驴。 他说我是蠢驴， 他骂您是蠢驴。 不行，我大爷有的是银子，有的是钱，我要给玉堂春赎身，我要让他属于我一个人。早找老鸨子见，老鸨子，我要给玉堂春赎身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 可不是嘛，那沈燕玲 啊， 他可真给了一斗金子。 哎呦，是吗？ 还有300两银子。 哇，给那么多呢？ 哎呦，我告诉你呀、那个假的书信呢、我也让人写好了，你快点备车去，备车去、 啊。 呦，姑娘， 哎，车辆 姑娘快来呀！ 上任以后啊，什么没有啊？要金的有银的，要银的有银的，快点走吧，快点去吧啊！ 妈妈， 哎， 上礼拜的礼。 哎呦，孩子，想着回来看妈妈我啊。 我想想 好， 正是沈红尚可留活命， 毒药害死玉堂春。

八大锤。 沙桥饯别。 今天早